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Reddit 天涯论坛美国版。Reddit 是美国一个著名的论坛，它的规模非常大，每个月呢约有 5.42 亿用户访问。按照访问量， Reddit 是美国访问量第四大的网站，也是全球第八大访问量的网站。在现实中， Reddit 是有很多新闻消息的源头，那在很多事情上也是有很大影响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有巨大影响力的论坛 Reddit。那中国人对论坛很熟悉了，早年的天涯猫扑，后来的百度贴吧，现在的知乎，某种程度上都是论坛。但是呢，让我介绍 Reddit 还是觉得很犯难，因为 Reddit 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论坛。所以呢，了解 Reddit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登入 Reddit 网站，自己先看一眼。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， Reddit 是一个美国的社交新闻整合、互联网内容打分和讨论的网站。注册的用户给 Reddit 提交超链接、文字、图片等，那其他用户呢，通过投票来决定内容在板块里面的前后位置。那这指出了 Reddit 比较核心的功能，内容分享及打分机制。那所以呢，我下面将围绕这两个核心功能给大家介绍 Reddit。Reddit 的内容分享基于子板块，每个子板块叫做 Super Reddit， 那通常呢包含一个特定主题，由于小圈活跃用户，那么这些子板块呢覆盖了大量的主题，新闻、音乐、科学、电影等等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新手，想要进入到 Reddit 的世界，找到合适的 Super Reddit， 那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。 Reddit 网站的主页是一个复古的页面，那很难从首页找到合适的 Super Reddit。 那所以呢，正确的做法一般是用 App。 Reddit 的 App 整合了很多的 Super Reddit 提供用户选择。那若是技术宅，我推荐从子板块 R Technology 开始。那这里呢有最新的技术类的知识、新闻和讨论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其他子板块尝试一下。那下面呢我再来介绍一下 Reddit 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，打分机制。 Reddit 呢是一个通过客户打分来决定帖子到底应该在哪个位置展示的论坛，这是 Reddit 最有别于其他网站的特色。打分系统呢，对论坛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。简单来说，什么样的帖子可以占据高位，本身就代表了这个论坛的立场。论坛的倾向和走向是通过这个打分机制来决定的。这说明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打分的机制本身，才能明白 Reddit 到底更倡导什么，以及有什么样的倾向性。那 Reddit 的整个网站源代码都是公开的，其中也包括了打分系统。所以呢，作为程序员的我呢，可以分析一下源代码，看看 Reddit 到底是怎么样打分的。Reddit 的打分系统啊，由两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是和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值有关，取赞成票和反对票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，那这个绝对值呢，再取以10为底的对数，得到的就是这部分的分值。那么一篇文章越是往一个方向倒，那这部分分值啊则越高。但是啊，因为这个值是取以10为底的对数，那么导致的结果呢，是前10个差值、后面90个差值、后面900个差值的重要性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啊，后续分值的增长需要指数级别的差值的增长，所以差值越大固然分数越高，但是呢伴随差值的变大，其效用则指数级递减。所以啊，从这部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赞成和反对里面的某一项高于另外一项，越极端得分越厉害。那第二部分呢，是和发帖时间以及这个帖子到底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有关。把发帖时间除以45000就是这部分分值的绝对值，而赞成多于反对的则取正的，那反对多于赞的取负值，两者相同则这一项为零。那从这部分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，第一呢，时间的影响很大，越新的帖子越有影响咯。那第二呢，得到论坛里多数人赞同会得到加分，反之会得到减分。如果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，那么呢我们会发现啊，论坛里大部分人赞同的帖子如果又是新发的话，那就会排得非常高了。那论坛里大部分人反对的帖子呢，固然第一项得分高，但是第二项是负分，所以就掉下去了。那如果凑巧这个帖子是刚发的，时间项导致这个减分非常厉害的话，那这个帖子啊沉起来就更快。所以啊，从这个排名系统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超级受欢迎的文章排在前面，新文章排在前面，那大家都讨厌的文章呢很快就沉下去了，那中庸的文章不上不下也不会太靠前。那由此啊，我们可以看出 Reddit 就是一个非常符合大众口味的论坛，其观点和倾向都非常符合大众审美，过于偏激的言论在 Reddit 上不容易展现出来。但是呢，又因为 Reddit 是有 Super Reddit 的，所以每个 Super Reddit 里面能够排前面的文章都是符合这个 Super Reddit 自己的价值观、审美观的。 那如果 Subreddit 的人群有自己的趋向性的话，那每个 Subreddit 的人群可能风格都迥异。按照中国人的古话来讲，就是人以群分。在这种排名系统下，就造成了 Reddit 上每个 Subreddit 的人群且风格迥异。我觉得这种小社区内容啊，是社区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体现，而聚集到整个 Reddit 网站，则主要体现出主流价值观的排名算法。这是 Reddit 既有特色，又不会因为特色而导致观点不符合主流大众的普遍观点，从而沦落为小论坛的关键。那在我看来啊，这也是 Reddit 能够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那在这儿呢，我也需要简述一下 Reddit 的发展历史。Reddit 最初是2005年由弗吉尼亚大学的两位学生室友史蒂夫·霍尔曼和亚历克西斯·欧海宁创立。2006年10月，网站被 Condé Nast Publication 给收购了。之后 Reddit 又从收购的 Condé Nast Publication 独立出来，成为 Condé Nast Publication 的母公司 Advance Publication 的一个独立子部门，和 Condé Nast Publication 平级。2012年8月，Reddit 从 Advance Publications 独立出来，单独成为一个公司。那独立之后呢， Advance Publications 成为了最大的股东。2014年10月， Reddit 进行了一轮融资，由萨姆·阿尔特曼领投，投资者呢还包括了硅谷著名的独立投资人，比如说马克·安德森、彼得·蒂尔、罗恩·康维等。其中彼得·蒂尔我们之前就详细介绍过，那这次融资金额是5000万美元，给 Reddit 的估值是5亿美元。2017年7月 Reddit 进行了第二轮融资，那这一轮融资金额是2亿美元，给 Reddit 的估值高达18亿美元。因为估值超过10亿美元， Reddit 正式跨入了独角兽的行列。 Reddit 呢，目前流量很丰富，但是如何把流量变成钱是 Reddit 面临的最大问题。那投放广告不是不可以，但是 Reddit 自身的特色决定了投放广告以后会很影响使用体验，所以 Reddit 虽好奈何不赚钱呀。那这个独角兽将来的发展会怎样呢？取决于有多少钱可以烧，能够支持多久，以及最后能不能盈利了。那通常来说，论坛啊都是叫好不叫座的东西，赚钱太难。我想 Reddit 也不能免俗。所以啊，我个人觉得，将来如果盈利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创新， Reddit 的衰落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